说话呀，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